这边的天气渐回暖，而你可否开心似我所愿？当你话给我成全，要跟他好好去恋，无谓继续去周旋，怎么今天总要再埋怨？和他一起都想你太心软，假设什么也还原，难道会是大团圆，还是恶梦在开端？而既然分开了，何必又想打扰？为何爱人掉底了，才来明白对方紧要？而既然分开了，问好亦不必要，原来我仍想知你，于情人近况可会对我怀缅？昨天这么要好，随便也敌过惊险。而既然分开了，何必又想打扰？为何爱人掉底了，才来明白对方紧要？而既然分开了，问好亦不必要，原来我仍想知与情人近况可怀念我？而既然分开了，问好亦不必要，原来我仍想知你，与情人近况可会对我怀念？可否开心似我所愿？